北京时间20点整，声音是自然的韵律，是城市的交响，是生命的悸动，让人心潮澎湃，让人热泪盈眶。声音匠人，带你发现平凡声音中蕴藏的无限能量。 FM95.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，声音工坊，酿制声音的醇，雕琢声音的美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声音工坊节目。在节目的开始，我们先带您走进声音工坊的奇幻声音世界，请听长篇魔幻连载故事《魔域雄心》，又名《少年营集》，第一部分《梦想森林》，第一卷《危险临近》，作者独风小雨，演播牧尘，中国传媒大学配音社，制作早林、乔峰。 这时候，玄平的父亲费力地从高大的椅子上挪了下来，跟大家说了一句： 我先失陪一会儿。 然后他就走了出去。正当大家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，只听到一阵沉重的脚步声由远而近，大家的心一下子揪紧了。这又会是谁呀？大家循声望向高大的石屋门口，只见一个高大的黑影瞬间闪了进来。那是又一个魔族人来了，同样的高大威猛，同样的黑色皮肤，同样的像钢钩一样的双手，只不过与瓦莱尔和玄平不同的是那对眉毛，是一对金黄色的眉毛。他难道是 来，威斯塔摩，跟大家再次相互认识一下吧。 杨长老笑呵呵地看着刚进屋的魔族人。 女士， 大家一阵惊呼。 对，孩子们，我就是玄平的父亲，你们的维斯达姆叔叔。 他说着又坐在了刚才的椅子上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 好了，这下舒服多了，很久没这样过了，好怀念这种感觉啊，真是羡慕你啊，瓦莱尔。我是因为不想见外人哦，所以在这里比较放松哦，这些年也难为你了哦。不过我也没想到在这里这么多年以后还能够遇到同族的人哦，真是好。 说着，瓦莱尔咧开了大长嘴，他笑了。这一切看得包括玄平在内的几个孩子目瞪口呆。就在这张餐桌旁，居然同时围坐着三个魔族人，这怎么叫人相信呢？这个时候，维斯达姆清了清喉咙，慢慢地说道： 孩子们，让你们吃惊了，请别怪我一直瞒着大家。玄平啊，爸爸对不起你，这件事情一直瞒你瞒到了现在，这也是你妈妈最不愿意面对的一刻呀。 维斯达姆叔叔，村里的其他守护者知道您的身份吗？ 小昭率先提出了问题。 他们知道一些，但知道的并不是特别详细，要不是长老找到我说起了玄平的事，我可能还会把这件事继续隐瞒下去。 维斯达姆看着玄平， 绿色的小圆眼睛露出难以觉察的慈爱。 你大了，有责任了，应该知道这一切了。可我仍旧希望你能够像个孩子一般，继续无忧无虑的成长。不过，还是长老说的对，没有真相，你们永远都长不大。在长老的劝说下，我来了，就是要告诉你曾经发生的一切。玄平，你的身世是个最大的秘密。多少年来，我们都是在长老会的帮助下隐藏着自己，甚至都快忘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了。你是个魔族的孩子，我们，我和你的妈妈虽然也是魔族人，但我们并不是你的亲生父母。 一句话像一颗炸弹，在玄平和少年们内心炸开了。玄平是魔族人，他的亲生父母又是谁呢？他为什么会来到梦之谷呢？之前几个孩子从没有见过或听说过魔族人，而今算上玄平的妈妈，他们听说过甚至亲眼见到了四个魔族人，他们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呢？一段历史将会在孩子们面前被再次展开，这是一个魔族少年的隐秘身世。听完魔族人维斯达姆的一番话，食物里的所有人都对瓦莱尔的饭菜没了胃口，他们都对玄平的父亲接下来要说的内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 我们今天似乎很幸运呢，一下子就见到了这么多魔族的朋友。 突然间，长老的笑声把空气中的紧张情绪一扫而光。 长老，这个时候你还有心思开玩笑？ 瓦莱尔也咧开了嘴。 但我今天的确是50年来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同族人哦。 瓦莱尔，你个大魔头，你骗谁呀？ 这时候长老反倒是心情大好，跟瓦莱尔开起了玩笑。 你可别忘了，在玄平上山的第一天，你就已经猜到他是魔族人了，对吧？ 哦，这倒是哦。 瓦莱尔情不自禁地咧开了嘴。 我特别喜欢玄平这孩子哦，这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哦。话又说回来了哦，您为了隐藏玄平的身份，也是花了不少的心思哦。玄平每天吃的药，都是您给他配置的吧？当我闻到里面的刺梅花的味道的时候，我就更加坚信了我的判断哦。是啊，玄平的药从小一直吃到大，都是我配置的。 维斯达姆叹了口气，低下了头。 爸，您给我的药不是找身体的营养药吗？ 此时在一旁默默发呆了半天的玄平终于抑制不住插了句话。 孩子，原谅我没有跟你说实话，爸爸一是不想让你过早地知道这些增加烦恼，我一直想让你能够快快乐乐地生活在梦之谷，二是你太小了，还不具备控制变身的能力，以我们魔族人的体型在这里生活太过招摇了，容易引出麻烦和危险，甚至是招来杀身之祸，所以爸爸也是不得已呀。您的药配得相当的好哦，能够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保持身体的稳定，好厉害哦，这个我也是没有想到的哦。 瓦莱尔真心佩服地点着头。 是啊，控制变身对于一个魔族的成年人来讲是没有问题的，只是喜好的问题，但对于一个孩子来讲确实是个难题。我这药确实是下了很大的功夫，不仅仅是那刺梅花，这种花虽然有些安神的作用， 但还不足以控制整个人的情绪。我用了一些手段将这些安神的作用增大了，同时吃这个确实对身体有好处。 维斯达姆低下了头。 只是 什么？ 众人异口同声地问。 这种药会引起舌根部短暂僵硬。 什么？ 众人仍是不解，只有小昭笑了笑。 也就是说，会引起短暂的口吃。 维斯达姆眼中充满歉意地看着玄平。 啊，原来是这样啊，玄平，你这结巴 原 来 是 吃 药吃 的呀。 小伙伴们也向玄平投来善意的微笑。 那我该怎么办啊？ 玄平有点着急了。 玄平，你别急，听爸爸说完，这药一停啊，你就不会再有舌根僵硬的毛病了。也就是说，你只要别着急，慢慢说，习惯了就会好的。对不起，爸爸向你道歉。 维斯达姆叹了一口气，接着说道： 本来觉得这个药能帮你，但是还是抵不过原理种子的力量啊。 维斯达姆一边说着，一边不住地摇头。 该知道的，他早晚都会知道。有些事情，我倒是觉得早知道比晚知道要好。 长老低着头，一边思索着一边说道： 玄平体内的原力种子觉得魔域力量是他的优势，才是最应该被激发出来的，所以你再怎么压制也是不行的。 长老说到这儿，用眼睛看了一眼正低着头一言不发的瓦莱尔，接着说道： 本来呀，黑色的种子就是所有种子里边最不稳定的，由它来开启体内的魔域力量倒也不足为奇了。玄平，魔域力量既然已经存在于你的身体里，就应该适应它，善待它，与它共存共生，将来的人生和修炼的道路上注定少不了他的参与了，懂了吗，孩子？ 玄平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。虽然他对自己目前这个魔族人的身体还很陌生，很恐惧，但他的内心深处似乎也同时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酣畅淋漓的感觉。他现在知道他为什么有那么神奇的嗅觉了，他现在知道他为什么喜欢听瓦莱尔的声音了，他现在知道为什么在大猴偷走药物以后不停地长出指甲和汗毛了。他身体里的魔族人在觉醒，他身体里仿佛有个声音在对他说：看吧，这样强的身体谁比得了，比那个弱小的人族的身体强多了吧。但他怎么可能忘掉这十几年的人族少年的经历呢？怎么可能就这么简单地做了魔族人呢？这一切看似必然，但为什么来得这么突然呢？他原本觉得自己是个幸福的人族孩子，他爱他的家，爱他的爸爸和妈妈，他觉得自己成长的这十几年里他都是快乐的，可今天大家却告诉他，这一切都是假的，这一切都将离他而去，而这些似乎还仅仅是个开始。他到底是谁？他应该是谁呢？他要成为谁呢？他的亲生父母又是谁呢？原来他只是觉得莹吉很可怜，因为他能从莹吉的眼中看到没有父母的失望和失落，而今天就在今天，他也变成了没有找到亲生父母的人。现在的爸爸妈妈还会要他吗？这一系列的问题瞬间充满了他的头脑，他有点不知所措，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，也充满了挣扎。 维斯达姆叔叔，魔族是一个什么样的族群啊？是生活在魔域吗？那你们为什么不回家呢？ 沉默了半天的龙啸问了一个大家想问又不便开口的问题。几个小伙伴心里虽然觉得龙啸有点冒失，但大家都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，包括正在胡思乱想的玄平。